何定？如今同为弟兄。

爵号五环， 恭喜 太 太喜恭喜祝太祝祝 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我口一出，大胆一诛，南北一无战事，总兵一职，又找文化代理，戚继光提着多兵，圣上恩赐，在家休养生息。 您呐，在家好好的歇着吧。 Thank you.

中，年年孤单的你和我，望一望大明的平安城。

相荣辱，万世臣服，功名利禄。羞羞羞羞羞